第九章，砍头庆祝。雪中小屋阁楼不高，一根木柱正竖在正中央，像伞柄一样撑住屋顶。不大的空间里塞了一张四柱床，床单被褥几百年没洗过，帷幔破烂不堪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酸味。秦秋用手套抵着鼻尖，四下打量。我想想，把你放哪儿比较好呢？他轻声说。秦秋的个头比油货还要再高一点，站直就会撞屋顶，只能全程低着头。床上，床柱刚好可以固定绳子，宽度肯定是够的，就是短了点。秦秋摇了摇床柱，想试试坚硬程度，结果一转头就看见了油货的同归于尽里。要是余文或者老余看见油货这副表情，肯定撒腿就跑，但秦秋却笑了。他低沉的笑声闷在嗓子里，说：好吧，确实不那么干净，柱子也有点细，很大概率拴不住。这里地方不大，你希望？油货冷着脸，不打算理他。谁知秦秋也不急，就那么等着。油货被看了一会儿，终于不耐烦地说： 我希望你能自己躺到那张香喷喷的床上，把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，再把另一头交给我，而我只要伸手一抽，就彻底清静了，可以吗？ 秦秋眯了一下眼睛，有那么一瞬，油货以为秦秋一定不高兴了，谁知他又笑了一声，说：恐怕不太可以，我没有那种爱好。油货坐在床板上，两手背在身后，被捆在那根支撑屋顶的柱子上。秦秋绕过他去开窗，阁楼的窗户非常小，不比巴掌大多少，但寒冷的空气灌进来，还是冲散了那股难闻的酸味。这样冷吗？这话简直就是放屁，大雪天穿 T 恤不冷难道热吗？但比起冷，油货更受不了那股馊味。他略过秦秋的问话，皱着眉说： 能不能让我站着？ 不能。油货冷冷地瞪着他。秦秋回到床边，坐在木质小圆桌上，跟油货面对面。 你腿太长，搞不好会冲我踉跄一下，还是坐着比较稳。 接连气两回，油货转头看向右侧，懒得再搭理他。右边本是墙的地方蒙着一块玻璃，从油货的角度可以透过玻璃看到楼下半个客厅，考生们或站或坐地待在那里。没了油货，那帮老弱病残孕就成了无头苍蝇，搓着手打转，不知所措。 余文抓着刀在答题墙边垂死挣扎，他打算把自己毕生所学的物理公式全写上去，不管跟光学有没有关系，结果绞尽脑汁却发现毕生所学只够他写五分钟的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余文活了18年，第一次想到了这句话，哪里都痛。 还有吗？你们谁还记得点东西啊？ 余文转头向身后人求助。 我高中还是学理化的呢，大学转了文，又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就墙上那些你不写我都想不起来了。 余文小狗一样看着余姚。 姐，你再想想随便什么，啥补充都行啊。 万幸余文长得随妈，虽然跟油货差得远，但放在学校也能算棵草。余姚活生生被看出母爱，犹豫着说： 就记得，我就记得一个折射示意图，最最最简单那种，画出来你别笑我。 不笑，谁笑我砍谁，真的。 这胡说八道的事发得太凶了。余姚蒙的脸缩了一下，这才扶着肚子挪过去，拿着刀画了个弧线，又画了两道折射光。余文嗯了一声，心说真的简单，但就这他都没想起来还有谁。余文像个歇斯底里的传销员，目光一一扫过剩下人，俩老太太算了，物理是啥都不一定知道。纹身男和病竹竿已经心虚的低下了头了，秃头又晕又尿的，不疯那就不错了。还有一个老头带着一对双胞胎孙女，老头耳背还有点老年痴呆，孙女估计上小学。用物理虐待儿童，余文下不去手。老外麦克就会两句话，你好和你说什么，一点用也没有。老余，哼，老余就知道酒。922把行李往屋里搬，看到他呆立在炉膛前，问道： 我建议你离火远一点，别提没打，先烧死了。 余文破罐子破摔的想：算了，烧炭吧，死得红一点。他抬头朝阁楼看过去，玻璃年代久，磨得太花，阁楼里面灯光又暗，也不知道那个001监考官会把他哥怎么样。他哥会不会就看着这里，看着他们手足无措，然后失望地觉得他是个废物。 还有五分钟， 922提醒了一句，众人慌得不行了。 这破屋子能住人的地方有限，能坐人的地方也同样有限。餐桌上都摆着餐具，其中某一套代表着死亡，椅子根本不能乱坐。922拎着行李转了一圈，还是挤着154坐在了沙发上。154纳闷的低声问： 老大不是在阁楼吗？ 我知道。 那你把行李箱放这里干嘛？等他自己搬上去啊。 两个不好惹的都在上面，我暂时不太想上去。 没出息。 922努了努嘴：摆我干什么呀？要不你去。 154正襟危坐地看着考生： 我监考。 让你监督这些了吗？最该监督的人就在楼上， 有老大就够了。 两位监考官相对无言，最终还是922感叹了一句： 我监考三年了，不对，不止监考，哪怕算上我自己考试那会儿，都没见过这种无法无天的考生。 他以为154会附和点头，谁知对方想了一会儿说： 你见过的。 922一愣： 啊，谁？什么时候啊？ 154朝阁楼方向抬了抬下巴。922茫然片刻才猛地反应过来： 对呀，他怎么忘了呢？上一个这样难搞的考生后来成了监考官001号。 秦鸠当年难搞到什么程度呢？传说差点就把考试系统气瓦解。 说起来，我一直想哪天胆子肥一点，问问老大以前的壮举。 922说： 毕竟我只见到过两次。 154连忙制止： 开什么玩笑，你别乱了。 922不解： 干嘛，问都不能问啊？我发现我每次提老大以前，你都要打断我。 我那是怕你死太快了。 154板着脸说： 以前的事情老大自己都不记得了，据说是考试系统出过一次意外，误伤到他，就忘了一些。 922呆住了： 还有这种事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 154面无表情： 因为你只知道吃。 922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。154又补充说： 你没发现他自己根本不提以前的事儿吗？嗯，我刚当监考的时候做过一次死，反正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 你也肯定不想，所以求你自重。 阁楼里唯一的一盏灯没有点亮，空间不大，楼下的光穿过活板门和玻璃投映进来，足以给人或物镀一层毛茸茸的边。窗外的雪依然很大，呼啸着拍打而过，幽惑始终看着楼下，好像沉默无奈，又好像并不着急。他的眼珠蒙着一层清透亮光，耳钉偶尔会在某个角度晃一下眼。秦鸠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嗓音沉懒地开了口：“我是不是见过你？”过了片刻，幽惑才转过头来看向他，浅棕色的眼睛像冬夜寒坡。 没有，如果真见过，恐怕只能活一个。 幽惑的声音凉丝丝的，带着嘲讽。是吗？秦鸠顶了一下腮帮，似乎真的考虑了片刻，然后赞同道：“有点遗憾，不过好像确实是这样。”说话间，阁楼的梯子吱呀吱呀响起来，154的声音传过来：“ 老大，时间马上就要到。” 922的低声嘀咕也传了进来，他似乎跟在154身后。 上面还好吧？我怎么这么慌啊？你闭嘴吧！ 154悄声喝止。 哎，老大。 154先探进头来。 你们要下去吗？要收卷。 秦鸠问。答得怎么样了？我看有位小鬼奋笔疾书，没停过笔。922人未至，声闲道：“没用的，具体写了些什么我是没细看，但大概扫一眼也知道，达成那样要是能拿分，我砍头庆祝。” 橱柜顶上是个老式钟，秒针每走一格都会发出声响，平时没人注意，这个时候就清晰的令人心焦了。他滴答滴答响了几下，收卷的鸡就叫起来了。三位监考踩着这种令人心慌的声音下楼，为了防止违规，愣是等到九声叫完才给油火送了榜。众人像竹笼里面新下的鸡崽子，挑了一个离大门最远的角落，拥挤在了一起，好像这样不得分就不会被轰出考场一样。几乎所有考生都闭上了眼，等着审判到来。一等就等了一分钟。 别是字太多系统卡机了吧？ 这位监考话音刚落，答题墙上就有了变化，长篇大论洋洋洒洒的答案里有两处多了一个血红色的圈。余文从手指缝里看出去，其中一处就是他写上去的折射率，而另一处则是余姚最后关头补充的那张极为简易的折射示意图，在两个红圈旁边冒出两个数字，加一和加二。众人看着数字还没反应过来，答题墙上又有了变化，所有没能加分的废弃答案都消失了，空出来的部分多出了一行红色的字：加分点，13个人中一人死亡，达成题目要求6分，附加，考生全部幸存2分，本次评卷共计11分。小屋里安静了半晌，紧接着余文一声嚎叫：“ 我去，加11分！我还以为我们死定了，结果居然加了11分！哥，我拿了一分呢，看到没？” 922在这位考生震耳欲聋的声音中，目瞪口呆地问154：“ 系统疯了吧？搞死题目还有附加分呢？” 见一五四也很懵逼，他又转头瞪向了油户。这位被捆了20多分钟的大佬，靠一只脚独得8分。油户冷眼欣赏了一番他的表情，冲他伸出好看的手说：“头拿来庆祝一下。”系统算出了总分后，可能也觉得自己疯了，憋了半天，憋出了一行字：“卷面减2。”共计那边跳了一下，从11分变成了9。奋笔疾书的余文同学先一后负2，共计-1分，可喜可贺呀！就在小屋里考生和监考都疯了的时候，答题墙上的题又变了模样。题干：猎人的小屋里只剩下12位客人和12套餐具，一人一份，再不会有争抢。但餐具里的秘密依然还在，它就藏在光的下面。坐在阴谋面前的人将面临诅咒，那个人会是你吗？要求：找到那套特殊餐具，但不可损坏餐具。考察知识点：光学。